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咧要介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希尼嘅作品咯。 系啊，希尼咧其实早就应该介绍啦，大家其实亦都好熟悉呢位诗人啦。其实可能好多读诗嘅人，因为咧佢喺1995年咧得咗诺贝尔文学奖啦。咁其实当时咧，我记得喺香港啊，都好多英文书店摆晒佢啲诗集出嚟，一直摆到依家吓，唔知系咪冇卖出去啊？因为依家发现咧，我都系发现所有英文书店入边诗集最多嘅就系佢，即系啲英文诗人。咁其实佢前两年已经过咗身啦吓，希尼。但是呢之前他的中译本呢就得一本嘅，即系大陆出过。直到呢今年呢有三个诗人啊，三个呢其实喺外国嘅中国诗人啊翻译咗佢三本晚年嘅作品。咁所以呢可以好系统咁样去睇返呢佢得咗诺贝尔奖之后嗰十几年啊佢写咗啲乜嘢。因为呢这个好重要啊，好多人呢其实得了奖之后呢可能觉得哇自己即是事业已经到了巅峰了，就写不下去，或者再写呢都是一些即是所谓强弩之末的作品了。但是希尼好不一样啊，因为他都不算太迟得这个奖。之后呢他写的很多东西呢就更加写出了更新的体悟，无论是对荣誉或者是对诗人应该做些什么在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因为他是爱尔兰啊，好复杂的一个国家。佢仲繼續用佢嘅詩咧去回答緊呢啲問題，歷史同現實嘅問題。咁呢三本詩集咧就分別叫《電燈光》、《曲線與環線》、《人之戀》，就分別咧由三個咧就係、是、其實都40左右嘅詩人啦。咁楊鐵君、雷武寧同埋黃牛呢三個咧都係出身自北京大學嘅詩人所翻譯噶。其實仲有一本咧未譯出嚟嘅就係、是、黃燦賢負責嘅，就係佢喺。攞諾貝爾獎之前嘅詩嘅選擇，咁但係首先我手頭呢本《電燈光》咧，就係喺佢2001年咧出版嘅，係佢剛剛獲咗諾貝爾獎之後寫嘅作品。咁呢本詩集咧就特別豐富啊，雖然好薄，但佢包括咗好多詩歌題材，而且最有意義嘅佢分成兩組啊，一組寫現實，一組寫佢死去嘅朋友，而且好多都係詩人。咁我哋首先睇下佢所谓写现实、写爱尔兰嘅现实嘅诗系点样。 卢鱼，咁我哋首先听一听呢首诗咧。 卢鱼，希尼。水中之上的卢鱼，源垂于巴恩河，靠近黏土岸，尽是畸木斑驳和漾动的清澈。我们称作小咕噜的卢鱼，流水的线夹搭。短小，速然欲动。我以前看到，现在也看到，河水光耀的体内虽可穿行，却被它们顽固地把守着这通道，在水的屋顶之下，河床之上打盹，迎面吞噬流水，鼓起肌肉，咕噜噜地在满是鲈鱼鳍的世界，畸木的沼泽世界里，以水作为空气，在巴恩河水的地毯上暂定于万物皆流奔涌无忧的世界。 鲈鱼是很典型的希尼诗歌，希尼诗歌下他对大自然的细致观察，但是从大自然的观察里面透射出对社会对人世的一种反思。咁有人讲一个笑话，即係有一句戏言呢，就话希尼嘅诗入面呢除咗薯仔就係薯仔。因为佢好多写爱尔兰，因为爱尔兰其实啲嘢呢又係你话佢丰富又好啦，其实有时又係几单调下嘅有啲嘢。佢呢首呢就唔写薯仔啦，写鲈鱼啦，但係你会觉得佢有啲似佢嗰首名作，讲佢有首名作讲佢画薯仔嘅。以前我好似都提到过呢首诗。咁呢佢呢度呢就讲佢去钓鲈鱼，可能佢唔系钓咗，佢发现咗鲈鱼，佢细个钓过。但系呢个鲈鱼咧，好神奇，佢停咗喺条河中间， 佢話最有趣嘅就係萬物都喺度流動啊，逝者如斯夫，啲河水喺出時間咁樣流動緊。點解呢條魚會停留咗喺度？佢停留咧嘅狀態咧好神奇。佢話以水為空氣啊，同埋咧佢係喺河水嘅體內咧穿行，跟住咧利用嗰啲河周圍嗰啲樹木沼澤咧，佢停留咗之後，停留咗之後咧，令詩人咧可以去睇一個生命幾咁完美嘅。 係，佢啲詩係咪通常都會有愛爾蘭嘅特色咧？類似 蜂蜜啊，係咯，可以講蜂蜜好強烈嘅蜂蜜感喺入邊啦。雖然佢唔係用愛爾蘭語寫作，佢係用英文寫作嘅嚇，但係咧佢所有嘅意象咧，大多數嘅意象咧都嚟自於愛爾蘭。咁呢首《鱸魚》咧就係佢嗰種所謂詠物詩嘅一個典範。咁佢將鱸魚呢個意象咧推咗喺你嘅面前，當你好似詩人一樣咁細緻咁觀察嘅時候，你將自己置身咗喺鱸魚嘅體內，可以講係你去感受呢條河水點樣流過佢，感受呢條魚係點樣感受呢個世界。 維特魯威給費里木伊根希尼，我走入斯圖爾特港的深池，水沒到胸，然後半浮着站立，像維特魯威人兩腿叉開，兩隻甲膊平展漂浮，一直到指尖被水從腋下架起來，頭部輕飄飄，脊柱下沉，冷水的曲面上下分割，鋼拉鏈般刺得我那男孩子的乳頭發癢，低年級足球場的硬力清上列路代衣，學校的操練員一邊蹦跳一邊點數，让我们所有人在鞍马前排成一队，一、二、上、下，我们跃上蹬下，交叉胳膊和腿，在侧风下展开身体，感到紧绷的手掌如乔托壁画上的亚西西的方制角，天使霓光射在圣人的树掌上，造成圣痕。在桑迪芒特海滩，我才把某些零散的事物联系起来，我海边的玩具风车，方位的四个基点，沙滩和天空的灰质，大地上的一道光，开始呈线形打开扩张。 啊，维特鲁威入边咧，呢、這个诗人希尼咧就直接好似条鱼咁样进入咗水入边啦吓。咁、啊、维特鲁威系边个嚟咧？其实学建筑嘅人咧都应该知道，系好著名嘅一个罗马建筑家啊。咁佢有一本著作叫《建筑十孙》咧，其实系对后期建筑理论影响好大。咁但系佢入边咧讲紧一样嘢咧，就系乜嘢系完美，乜嘢系比例。乜嘢系呢？人同自然嘅应和点样喺建筑中呈现出嚟？明明呢首诗叫维特鲁威呢，系因为当呢个希尼呢，当佢置身于自然嘅时候，佢突然间感受到自己同自然之间嗰种呼应。呢首诗分为三段啦，第一段呢，佢就话佢好似一个达芬奇画嗰幅画入面嗰个人啊，嗰、那个叫维特鲁威人，达芬奇好出名一幅画，讲一个人咧张开啲手脚嘅时候，形成一个圆，包咗个四方， 有个完美嘅比例， 系嗰个完美比例。佢突然间发现自己就系呢咁样嘅完美人啊！我哋一般人唔会谂到啊，自己就系一个标准人啊。其实佢会发现咧，呢、這个所谓嘅标准系包含喺每一个普通人身上嘅。咁跟住咧，佢就会讲到咧。细个嘅时候咧，回忆起佢喺度跳马啊，或者做体操嘅时候，佢伸展手臂嘅时候咧，令佢谂起咧亚西西嘅圣方济各。亚西西咧喺意大利咧系所谓嘅第二圣地啦，即系仅次于梵蒂冈噶嘛。咁就系因为呢个圣方济各喺嗰度，亚西西教堂有佢纪念，同埋咧乔托咧呢位文艺复兴大师咧就喺嗰度画咗一系列关于圣方济各嘅画，其中咧就有希尼写到嘅咧天使嘅光照喺呢个圣方济各嘅手掌上边咧，将圣痕咧施喺佢身上。其实呢度佢又暗示紧咧自己。就好似圣方济各相对于耶稣一样，佢相对于圣方济各或者相对于一个完美嘅人咧，呢啲圣痕咧亦都施作喺佢嘅身上边，亦都系呼应紧呢个主题，就系人咧同完美嘅自然之间有呼应。但系最后咧，好有趣，佢话当佢去到呢个叫做桑迪芒特海滩，佢先终于将呢啲所有嘢谂翻起嚟。桑迪芒特海滩咧系一个唔系好出名，系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嘅海滩，唔系前面亚西西啊呢、這个斯图尔达呢啲咁嘅名胜啊，可以讲。但系当佢翻翻佢嘅家乡， 所謂我哋依家講嘅最唔離地嘅地方啦，最本土嘅地方，佢先意識到，哦，呢一切係可以聯繫埋一齊，佢嘅完美係咁樣先構成到。哇！要去到翻你嘅生地，翻你居住嘅地方，你揾到嘅完美，比你去旅遊或者去朝聖所觸碰到嘅更加之完美。 邊境襲擊戰，給內丁戈迪麥希尼，煙燻烏痕，順法院的牆體衝下，屋頂閘了一個洞，全子還在雨中冒煙。我聽到襲擊這個詞，是1956年在聖科倫布中學，這個詞讓我喘不過氣，讓我和宿舍天窗上方移過的天空之間的距離完全消弭。那天早上，海厄若特宮的野蠻行徑發生後，天空應該也是如此移動，靜靜反映在格蘭戴爾從小路到沼澤所留下的那些巨大爪印的積水中。那麼所有記錄下來的和將要發生的，我也是參與其中的一份子，和那些沿著道路奔馳的部落首領一致，他們是去看被貝奧姆府高高釘在山牆上的巨爪。天還在移動，浩然廣大，那個殘暴的野蠻人身上每片指甲和爪尖，每段腿骨、頸羽和手的倒刺，都像一枚刺进神怒的钢齿。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边境袭击战呢，是可能是很多爱尔兰人所期待希尼要写的诗。但是其实希尼的政治立场是清晰的，但是他是反感呢将诗作为政治工具去使用的。就好像他前辈叶慈咁，叶慈都是爱尔兰大诗人啦。他们两个都被这个民族寄予希望，即是所谓文艺复兴，爱尔兰的文艺复兴是怎样对抗英文那种强大的阴影的。因为爱尔兰文化深受英国文化影响，这个是无可否认的嘛。但是呢，希尼表过两次态的。一次呢，他就说诗不可以抵挡弹劾。即是话你唔好指望诗系真系去做嗰种即系社会发言啊嗰种用途啊，佢嘅潜台词话诗其实系应该做其他更有用嘅嘢啊。咁另外咧有一次咧，佢就系企我当代诗选啊，当代英诗选啊，想收入佢嘅诗，俾佢拒绝咗。 嗯， 佢话咧啊，我嘅护照也许是绿色的，但请注意，我们的酒杯不会为女王举起。即是说其实呢我虽然用英文写作，但是呢我都是一个爱尔兰人。咁呢首诗点解我会话爱尔兰人好期待去写呢，因为佢直接写到呢爱尔兰共和军嘅行动啦。而且呢个行动呢对希尼嘅影响系好大嘅。当时佢17岁嘅时候，其实呢件事当年都好震动英国嘅，因为爱尔兰共和军嘅一次大规模襲击。襲击咗北爱嘅10个地点，亦都系令希尼自己觉悟到一啲嘢。他用了一个典故呢，就是说他令他想起呢冰岛有首史诗啊，著名的史诗叫贝奥姆府，入面呢那个贝奥姆府他怎样呢，好像这个大卫对巨人一样呢，斩低了这个巨人格兰戴尔的一只手臂，还要吊起来。他觉得这个边境襲击战呢就好像爱尔兰斩了英国一下，并且将佢嘅巨爪吊起上嚟，但系呢个吊起上嚟呢，唔一定系胜利咗，但系佢起码对呢个诗人希尼呢有咗一个启示。佢话所有记录下嚟同埋将要发生嘅嘢，我都已经参与其中。就算佢冇真系去参加爱尔兰共和军，但系佢已经被纳入咗呢个历史事件入边，成为咗呢个贝奥姆府嘅一部分。 系，咁我哋下一首诗咧就要听系呢首《仿奥登》。 仿奥登，纪念约瑟夫·布罗茨基·希尼。是的，约瑟夫，你懂得那节奏，威斯坦·奥登的韵脚，遵照他行进，轻重交替，让威廉叶兹安息。因此，约瑟夫今天也就是叶兹的忌神，被背叛走向死亡的日子，1月28日。以他的节奏，我再次踏出四行一节，为韵律约束的步幅，以此把悲伤和理性分配发落，如你所说，正属一首诗当所应做。洋溢 洋溢，如此这般落去，悲伤和阴律因此赋予我们秩序，重复是王道，是我们上学时学来的诗句上打着船的玩意。重复也是对诗人内部和世界之中的冷的重复，那锁住都柏林机场的寒霜，充满你胸膛的死亡的僵硬。这冰没有斧头或书能打碎，荷拉斯的颂歌无法开启，诗歌的韵脚无法刻上痕迹，双行体作不出印，四行体不能移。这冰有大天使的威力无伦，这冰属于此冷眼两面派的月份，这冰如但丁的心肉的冰，把你的心变成一口冰冻的井。有一次在马萨诸塞州西部，你所调配的胡椒伏特加酒在等待朗诵开场的时分，温暖了我的精神和内心。 仿奥登，咁啊，作者就系希尼。 啊，仿奥登咧，呢个系一个伟大嘅传统啊！呢、這个传统自奥登开始之后咧，其实我哋前几集介绍奥登嘅时候讲过佢一首纪念叶词嗰首诗。嗱，奥登咧写完纪念叶词之后咧，奥登后嚟死咗之后，呢个布罗茨基啊，俄罗斯流亡诗人诺贝尔奖获得者布罗茨基就写过一首咧，就仿奥登悼念叶词嘅悼念奥登嘅诗。 哦， 咁当布罗茨基过身之后咧，有两个人都写咗一首仿奥登去纪念布罗茨基嘅诗，一个就 系 希尼，另一个就 系 王灿然。王灿然嘅仿作咧，就系其实有啲又混合咗布罗茨基嘅诗歌嘅特色去纪念佢，但系希尼呢首咧就系完完全全系。即係可以講係逆步逆吹咁樣咧，跟住奧登悼念葉慈嘅方式去悼念布羅茨基。咁其實我又諗希尼過身之後，有冇一個人又用咁樣嘅繼續延續呢個傳統呢？咁、我自己就用另一個方式呢延續緊呢個傳統，就係、是、雅思過身之後呢，我又仿奧登嘅方式去寫一首悼念雅思嘅詩。其實我覺得呢個傳統呢，如果可以繼續咁樣傳落去呢，其實係詩歌嘅一種衍生嚇， 係一個傳承。 係啊，咁佢呢入邊咧都佢用咗好多句子係致敬翻奧登嘅，因為佢覺得咧喺呢個序列入邊啊，就係好似一班人離開人世，佢哋由人嘅角度進入詩歌嘅角度，進入咗詩歌嘅萬神殿入邊，好似就係一排行列咁樣。佢所以咧，佢一開始佢就話佢跟住佢嘅雲腳咁行進。其實呢首詩咧最特別嘅就係嗰種寒冷嘅意象嘅延續，佢進行咗一種顛覆。因為咧喺奧登悼念葉茲嘅時候咧，正係二次大戰咧陷入僵局嘅時候，佢悼念葉茲咧，佢對成個歐洲嘅前途係感覺到寒冷，唔可以衝出去嘅。但係喺呢度咧，紀念布羅茨基，佢話布羅茨基嘅詩咧好似一杯熱酒咁樣温暖住佢。將呢種寒冷顛覆咗，我覺得呢入面呢嗰種轉變呢，唔單止係詩人同詩人嘅轉變，仲係時代嘅轉變。 係，估唔到一首詩裏面可以紀念多位嘅詩人啊！ 非常之多嘅靈魂出現啊！ 係，咁啊，最後一首詩真係同靈魂有關啦，身體和靈魂。 身體和靈魂，希尼，日來生，就像跟隨管理員吉姆洛格，踩着他例行巡视的脚步，两周一次，把学校理发师剪下的我们的头发从教室地板扫走，督查寝室静默的楼梯口和食堂，那里摆着结实的刻有文章的餐具，底楼的走廊，成堆的脏衣服，以及贴了标签送收的靴子。写在标签上的是你的名字吗？你是身体还是灵魂？二，五七年的夜，每天晚祷之后，我们光脚在学校前草坪上跑圈，踏过的不是水仙，而是挨过的草，脚筋骨和咚咚心跳，夏日里大口呼吸，我年纪越大就越快越近地听到那用力喘息的声音，并感到凉意。三，丧亲之日， 人群分开，袁国道走在前头，如同新娘，或因音乐练习而被准许早退的学龄男童，享有这特权，却无人羡慕，单独留在四面徒墙之间练习，眼睛闭上，肩膀直挺，冰冷的手伸出来，停在键盘上，随之奏响的，完全不对味的钢琴乐，多么残酷！ 人呢越嚟越面临死亡嘅时候呢，佢就会越嚟越想灵魂到底系咪存在嘅事，好似我自己咁啊。因为呢我觉得我过咗四十岁之后呢，我就要更加思考灵魂嘅问题啦。咁佢希尼呢写呢首诗嘅时候呢，佢已经六十几岁啦。佢身边其实好多好朋友亦都过咗身。正所谓人年纪越大呢，佢要出席嘅追悼会越多。咁佢呢度正系以一个未亡人嘅身份去回望返呢啲过去咗嘅人，去諗到底灵魂同身体系咪可以分开嘅。佢到底呢人跑过现实之中呢，同传说中呢个死者跑去冥界嗰一刹那系点样重叠嘅。佢点样呢，佢话佢越跑越跑，佢第二段呢佢用六行诗嚟将佢嘅命运进行一个好短促嘅剪接。一开始佢系1957年佢仲系个学生，佢做完馒头之后呢喺草地上跑，但系跟住转接到下面两句，佢年纪越大佢仲喺度跑緊，但可能佢就慢慢跑向冥界嘅呢个水仙平原入面。咁到最后呢，佢讲緊呢个丧失咗亲人嘅人呢系好似点样呢，佢打咗一个好特别嘅比喻，佢话好似新娘咁样。新娘嗰种孤立无援，嗰种唔知道佢即将展开一段新嘅生活，佢要离开自己家去另一个家，嗰种感受其实就好似一个丧失咗亲人嘅人之后，佢之后要面对嗰个世界已经系完全唔一样嘅世界。 仲要有不对味嘅钢琴乐啊嘛。 嗰个钢琴乐系残酷㗎，非常残酷。佢话系因为音乐练习被准许早退嘅学龄男童，可能系佢自己亲身经历啦。当佢未弹呢个琴同弹呢个琴之间，佢去諗到嘅呢个琴声好似系催促緊佢走向成长，走向另一人嘅死亡，最后系自己嘅死亡。 咁我哋介绍希尼嘅诗系未介绍完， 未介绍完嘅，跟住落嚟仲有好多更丰富嘅佢嘅晚年作品。 咁我哋下一集再倾啦，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